啊，比如说可能他们会问呢，为什么我的电话啊 connect 不到会中的 WiFi？ 哦，又或者是为什么我的手机下载不到影片，可是他的下载到？哦，像这一类的问题呢，几乎每一个聚会啊，每次的聚会会中的弟兄姊妹啊，都会找来问我。嗯，那么对于人生的一些问题呢，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说怎样才可以过一个真正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有些人他们劳碌终生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的意义何在？那我们的未来又会怎样呢？那么像这一类重要的问题，我们又会找谁来问呢？那么有些人他们选择去找一些宗教导师，或者是那些在他们看来人生方面很成功的那些专业人士啊，或者是自己上网找资料啊，看看一些书啊，为了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谁是最了解我们人生问题的答案呢？那么请跟我一起打开诗篇的第36篇第9节。诗篇的第36篇第9节，经文说：你是生命的源头，凭着你的光照我们得见光明。是的，经文帮助我们看出说，生命的源头是最了解我们人生的问题的。他是谁呢？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人类的创造主也是给人生命的那一位，就是耶和华上帝。因此耶和华他是最清楚知道我们人生的问题，也知道我们有什么需要，以及我们未来有什么前途跟希望。那么他也通过圣经提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且不只是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也给予很多的指导、管教、责备、一些忠告。那么这些指引都能够帮助我们行走在永生的道路上。那么今天演讲我们就会谈谈圣经中的箴言提供了一些幸福生活的指南，我们会提到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人际关系，主要我们会谈谈关于我们的言语可以怎样改善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我们知道圣经的箴言是这样描述言语所能够发挥的力量的。其中箴言的12章18节说：说话不胜如刀刺人。这帮助我们看出我们讲的话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像一把刀深深的去伤害别人的心。但是这经文也说它也可以好像良药一样，能够医治别人伤痛的心灵，修复人际关系。历节经文也更有力的去描述我们的言语会发挥多大的力量，那就是箴言的18章21节。这经文说：生死都在舌头的权下。说话不慎，甚至是可以让两个人即使是很多年的关系也能够终止。那虽然我们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没有人是能够在控制自己的舌头方面是做到十全十美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都会有这个滥用舌头的倾向。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不断的去改善我们运用舌头的方式。那其中一方面我们可以改善的就是我们的言语要温和。那我们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打开这个箴言的第15章第1节，看看箴言怎么说。在箴言的15章第1节，箴言的15章第1节：温和的回答平息烈怒，伤人的话语记起怒气。这里说到当我们跟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就可能别人讲了一些让我们心里觉得很不好受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两个做法。 那么第一个做法就是以温和的方式跟态度去回应对方。好，第二个做法是他说伤人的话语，也就是说我们恶言相向，他讲我们一些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的话，我们就讲回一些更让他觉得不舒服的话。那么这样的做法带来怎样的结果呢？那么经文说温和的回答能平息烈怒。那么什么是烈怒呢？烈怒的意思是指极端强烈难以控制的一个情绪。我们试想想看呢，如果一个人他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绪，但是我们采取的是第二个做法，就是恶言相向，说一些伤人的话语，这就更加激起了他的怒气，然后这只会让对方更火上加油，不只是对方，可能我们自己也更火上加油，然后这就可能会让两个人友好的关系甚至多年的关系也能够终止。那么这里有一个例子，有可以帮助我们看出，我们如果实践这个经文所说的温和的去回答别人，可以怎样平息烈怒。这里说到一个单亲的妈妈，她有一个儿子是正处于这个青春期。那么她的这个小儿子表面上看来是在侍奉耶和华，但是实际上他却没有遵守圣经的标准。然后有一个好心的姊妹就想对这个妈妈表示同情，可是她讲说呢，她说你没有把儿子教好真的好可惜。试想想看呢，如果你是这位妈妈，你听了这句话你会有什么感受呢？肯定觉得很不舒服，感觉上这位姊妹好像在怪这个妈妈，完全是她的错，所以会导致到儿子会变成这样。那么这个妈妈她听了这位姊妹说的话之后，她选择用的是箴言十五章一节的哪一个做法呢？这个妈妈她让自己冷静下来，她想了一下，然后她说现在的情况确实不理想，但我对她的教导还没有结束，哈米吉多顿之后再说吧，到时我们就能确定了。是的，我们看到这个妈妈她很温和的去回答对方，所以这就让他们的两个人的关系能够继续的去保持和睦。而且后来也有一个好的事情发生，就是他的儿子无意中听到他的妈妈跟这位姊妹的对话，那么当他知道他的妈妈没有放弃他，他很感动，所以他就决定不再跟那些不侍奉上帝的人走得很近。然后后来他也受了惊，之后又到伯特利为上帝全时的服务。是的，我们看到温和的回答确实像圣经所说的能够平息烈怒。好，现在我们谈谈第二方面，也就是在工作方面，那么箴言又给我们哪些忠告呢？那么关于工作，在古代有一位智慧过人的君王，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他就是所罗门王。他是箴言的其中一位执笔者。在工作方面，他提出忠告说：“你去查看蚂蚁吧。”为什么他这样说呢？我们知道蚂蚁啊，一想到蚂蚁，可能我们就想到它是一个勤劳的一个昆虫，一向都是以勤劳著称的。而且在国文里面呢，其实有一个谚语也说。Rajin seperti semut， 就是勤劳如蚂蚁的意思。所以蚂蚁我们知道都是很勤劳的，但是蚂蚁的勤劳有什么特别呢？我请各位一起打开这个箴言的六章六到八节。箴言的六章六到八节，经文说：懒惰的人啊，你去看看蚂蚁怎样做事，就可以得着智慧。蚂蚁没有将军，没有官长，没有统治者，却在夏天储备食物，在收割时聚集粮食。是的，经文帮助我们看出说， 蚂蚁他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在没有将军、没有官长、没有统治者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讲，蚂蚁他的勤劳啊，不是因为被别人看管的情况下所以他才勤劳，而且也不是因为蚂蚁啊如果偷懒就会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并不是因为这样啊。那我们看出蚂蚁他们是在没有监督看管的情况下仍然每一天都勤劳的工作。那可能你会说，蚂蚁当中不是有蚁后吗？就是好像蚂蚁当中的一个皇后。确实蚂蚁当中是有蚁后，可是它之所以会被称为蚁后，只是因为它能够产卵。蚁后是不会发号施令的，所以蚂蚁它是真的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去勤劳的工作的。那么蚂蚁它们这么勤劳的工作，这为它们带来什么好处呢？请看经文的第八节啊，第八节告诉我们，他们在夏天储备食物，在收割时聚集粮食。所以即使到了冬天，一个他们不能外出去寻找食物的一个季节，他们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储备了食物，所以能够有足够的食物继续的生存下去。那所罗门君王要我们从蚂蚁身上学到什么呢？那么同样的，不管是对学生，对那些做工的人士，在学校，在做工的地方，又或者是在家里，对于家庭主妇而言，或者是我们在从事这些属灵的工作的时候，那么即使没有人监察的情况下，我们同样也会时时刻刻都勤劳的工作。就像一个经文呢，格林多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三节说到，我们做什么都应该是全心全意为耶和华而做，不是为人而做。而且勤劳能够带来什么福分呢？如果我们勤劳的工作，我们就能够享受自己辛劳的成果，而且我们能够让自己的家人在物质方面不至于缺乏。另外我们自己呢也能够享有清白的良心和个人的满足感，这些都是勤劳所带来的福分。好，现在我们谈谈第三方面，也就是家庭幸福。那么箴言又给予什么忠告呢？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曾经说，上帝造女人是作为男人相配的助手，可是经文没有讲是男人的复制品。所以这帮助我们看出说，男人跟女人他们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不同的。那么其中一方面就是沟通的方式不一样。那么大多数的女人他们都比较喜欢谈感受，而且话题通常都是围绕在人际关系方面，而且女人他们也喜欢丈夫跟自己谈心，觉得这表示丈夫爱她。然后相反，很多的男人他们就不愿意谈自己的感受，反而他们喜欢谈的是工作或者消遣方面的这些事情。而且我们懂，女人他们遇到一些问题，他们通常都是希望自己的丈夫可以去听他们表达自己的感受。但是男人呢，他们就喜欢，他们比较偏向于喜欢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男人跟女人呢，他们的沟通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家庭里面培养体贴和灵活就显得更重要了。像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去表现体贴还有灵活呢？那么请跟我一起打开这个箴言的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的经文。箴言的十六章二十一节，心存智慧的以悟性见称，嘴发甘言的更能劝服人。洞悉事理就是人的生命之泉，愚昧人受自己的愚行所管教。明智人的心叫他的口洞悉事理， 又使他的嘴更能劝服人。可喜的言语是蜂巢的蜜，叫人心甜，医治肋骨。这经文谈到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洞悉事理。什么是洞悉事理呢？洞悉事理的意思就是看穿事情的表面，明白事情背后的原因。那么这种能力就让我们更容易的去表现体贴还有灵活的这个特质。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假设一位丈夫他要是洞悉事理，他就会去留意关心妻子的感受，尽力的去适应他的沟通方式，让他清楚知道自己重视他的想法和感受。那么妻子呢，要是他们洞悉事理，也会尽力的去理解和体谅丈夫的看法。要是夫妻的基准一方说了一些让对方感觉不舒服的话，那么一个洞悉事理的人呢，他们会怎样想呢？可能他就会这样想，他得罪我是因为累了，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有压力吗？是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去了解对方的真正动机、感觉和处境。那我们这样想就不会那么生气，愿意体贴和包容对方了。那么另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果我们要好好的跟我们的配偶沟通，就是第21节的开头几句人说心存智慧的，还有第23节说到明智人的心。所以一个善于体贴配偶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的口，就是不是讲他们很厉害讲话所以他们会去体贴他们的配偶，经文说是因为他们的心，也就是说因为他们深深的去深爱自己的配偶，所以他们愿意去包容他们的缺点，留意他们的优点。那么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也会经常去讲这些强化人、称赞人、鼓励人的这些话这就是在于一个人的心怎么去看他的配偶。那么24节的经文说，如果我们经常去说这样的话，这些鼓励称赞的话，好像什么呢？我们请看24节，这里说可喜的言语是蜂巢的蜜，所以是的，经文说好像蜂蜜一样。我们知道实际上的蜂蜜很容易就被我们的人体去吸收，而且能够迅速的就转换成能量。很多人都喜欢蜂蜜因为它的味道很可口甘甜，而且也有治疗的作用，所以蜂蜜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同样的，如果我们经常说这些鼓励人、称赞人、强化人的话，这些就好像可喜的言语，能够使我们感到舒服、振作起来。我们可以总结第三个要点，就是家庭要幸福，就是我们要培养一种能力，就是洞悉事理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能力能够让我们去体贴、包容和灵活的去对待我们的配偶。那么刚才我们有谈到箴言提供的一些幸福生活的指引，那么听起来这些指引呢，好像只是生活的基本常识。也就是讲，如果你不听演讲或者你不读圣经这些我们在外面也可以找到的这些知识，好像基本常识而已。但这些知识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行走在永生的道路上吗？请跟我一起打开箴言的6章第23节。箴言的6章第23节，经文说诫命是灯，律法是光，管教的责备是生命之道。是的，经文说诫命、律法、管教，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上帝的知识，这能够帮助我们 这好像灯光一样，能够帮助我们在行走这个永生的道路上的时候，这个道路能够亮起来。那么撒旦的世界就充满了这些错误的道理，那么这就让我们好像处在一个很暗很暗的一个通道里面，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继续的走下去。但是圣经的这些知识，箴言提出的这些忠告，就好像灯光一样，照亮了整个通道，就让我们知道自己可以怎样继续走向这个永生的道路。那么有了圣经的知识，我们说道路也亮了起来，但这只是能够让我们看到通往永生的道路，但是我们要的不是看到而已，我们要的是得到这个永生的奖赏。那我们要怎样做才能有机会得到永生的奖赏呢？请跟我一起看箴言的一章第七节。箴言的第一章七节，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唯有愚人轻看智慧和管教。是的，经文告诉我们要得到永生的奖赏，就要敬畏耶和华。也就是说，我们会害怕，一个积极的态度啊，害怕令上帝不悦，所以我们就会爱他所爱的，恨他所恨的。那么有些人会说，为什么这个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呢？也就等于这些经文在说，只有一个人他开始敬畏耶和华，那么他才算是开始吸收知识。为什么这经文这样说呢？假设讲，如果一个人呢，他是在30岁之后他才开始敬畏耶和华，那么他在30岁之前所吸收的知识就不算作知识，是这样讲吗？实际上这个经文谈的并不是普通的知识，而是真知识，也就是指上帝话语的确切真理。所以这帮助我们看出，一个人他即使有了很多的知识，但他不敬畏耶和华，那么其实他的知识就算不了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么弟兄姊妹应该都认识这个科学家爱因斯坦，应该都认识这个科学家。那么他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也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人，很聪明的一个人呢。那么正常来说，一个人的智商啊，在120到140之间，就是一个很优秀、很聪明的人。那如果一个人的智商在140以上啊，我们就把他称作天才了。猜猜看，这个科学家爱因斯坦呢，他的智商可以达到多少呢？按照记录啊，爱因斯坦的智商竟然可以达到165，所以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呢。那么现在再想想啊，圣经的一个古代的宗仆啊，就是彼得。然后彼得我们知道他的工作是抓鱼，所以他很厉害抓鱼啊，但是他并不厉害读书啊，因为圣经是描述彼得他是一个没有学问的普通人。就是说他并不是接受很高的学历。但是现在如果问你啊，科学家爱因斯坦和一个没有学问的普通人彼得，你觉得这两个人谁正在行走永生之路呢？那当然是彼得。因为彼得他虽然没有科学家爱因斯坦那样的学问，但他却用他所吸收的知识来敬畏耶和华，所以这就能够让他行走在永生的道路上。所以同样的，要是我们想得到永生的奖赏，我们就要用我们学到的知识来敬畏耶和华，这是我们得永生的基本条件之一。然后当然在行走永生的道路上耶和华他也不是让我们自己去摸索，让我们自己去找到底怎样去通往这个永生的道路。那 么他除了通过他的话语圣经让这个道路亮了起来，他也派了一个人做了模范的榜样，让我们知道可以怎样继续走向甚至走完这个永生的道路。这个人是谁呢？在约翰福音的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通过我，谁也不能到父亲那里去。是的，耶稣就是这个看作模范的榜样，能够让我们知道怎样走向甚至走完这个永生的道路。那么还记得吗？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其实也讨论过这节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的14:6，在这个挖掘属灵宝石的环节。那么这个解释也说到了，耶稣是道路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通过他，我们才能够向上帝祷告，亲近上帝。而且耶稣也是人类跟上帝和好的唯一一个道路。那么耶稣是真理，是因为他不只是讲论真理，他的一生都按照真理而活。那么最后耶稣是生命，是因为他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作为赎价，让人有机会得到永生。是的，我们看出只有通过耶稣，我们才能够走在永生的道路上，亲近上帝。而耶稣他也为我们立下了完美的典范，让我们知道可以怎样走完这永生的道路。因此只要我们紧紧的去跟随耶稣的脚踪，他怎样走我们就怎样走，这样我们就能够像他一样成功的去走完这个永生的道路。耶稣也曾经在马太福音的7:13-14说到，永生的这条路其实是很狭隘的，走的人也很少，就是说很多人其实他不愿意走这条路。那么耶稣这样讲的意思，是不是指永生的这条路有很多的限制，以致没有乐趣可言呢？是这个意思吗？当然不是。耶稣说很少人会选择走这条路，是因为只有少数的人，他们愿意让上帝的原则和律法去支配自己的生活。那么这些愿意按照上帝生活标准的人，是不是说他们的生活就没有乐趣可言呢？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耶稣他是一生都按照真理而活，但圣经有说他的生活就不快乐吗？圣经里除了说上帝是快乐的上帝，其实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的6:15，经文也说耶稣是那快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说，其实按照真理而活并不会去失去我们的喜乐，反而如果我们效法耶稣，完全的按照上帝的标准生活，我们就会受到保护，而且生活也能够幸福快乐，并不会有任何的遗憾。因为我们知道行走这个永生的路最后会到的是什么会到哪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会得到永生。是的，因此愿我们每个人明智的去行走耶和华的永生的道路。